集体， 集体， 稀奇， 稀奇， 体积， 体积， 地基， 地基， 记忆， 记忆， 机密， 机密， 秘密， 秘密， 地理， 地理， 奇迹， 奇迹， 意义， 意义， 提议， 提议， 厘米， 厘米。